好，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喜茶联手戳爷带给我们一首强势的最新单曲，叫做是1999啊。那歌如其名，唱的是对1999年世纪末流行文化的一种怀念了。在 MV 当中呢，两个人还密集的 cos 了一段这个90年代的爆款影像啊，有后街男孩、辣妹组合、泰坦尼克号，还有黑客帝国等等等等，真的是让我们眼花缭乱哈。但是我们思绪不会乱，因为它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力量哦。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你的光临。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继续为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的华语的音乐吧。那么尚雯婕呢，是一位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古典文化传承的一位歌手。那么继上一首《木兰诗》发行了半年之后呢，又推出了全新的中文单曲《不古自明》啊。这首歌呢，是为了2018年文博会敦煌古典乐文化所创作的一首歌曲了。创作灵感呢，来自于莫高窟的第321洞，北壁所绘的阿弥陀经变的作品啊，以电子流行乐的编排描绘了敦煌壁画的盛大辉煌，是古典与流行文化的又一跨界佳作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尚雯婕的《不古自明》，贾秋晴。 落日黄沙，月满天涯，付诸无声，坠落梅花，徒会从假壁宫。见佛刹似天宫，落日黄沙，月满天涯。 那整首歌曲的创作呢，有极高的创意，打破了传统编曲的框架，有着几何线条感的合成器深深抓住了歌曲的脉搏，把对敦煌音乐文化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啊！真的，那古老的东方音律和流行音乐的语言碰撞呢，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那将传统与流行呢，是巧妙的传承下去了。所以将一首歌曲呢，一定要为他们点赞了，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许魏洲的一首新歌啊，这个是 Everything About You 啊。所以呢，我们跟随动感的节奏，一起来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末梢神经吧。有请许魏洲。 去表达能力，已经深深为你着迷。Oh girl， 喜欢和你在一起，不管晴天还是天空下起暴雨，我都愿意为你遮蔽。Oh girl， 当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你，想每天见到你。Every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crazy。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的春辉。我们说，大概每个人的回忆里呢，都会住着一个是曾经幻想也好，是现在的遗憾也好。不过呢，都是时光的选择。所以说，那些未能够得到和那些失去的呢，总会是美好的。要不然呢，多愁善感的人呢，哪来那么多的如果呢？是吧？那林采欣的新专辑《守夜人》里的十二年呢，就是对过往的一种唏嘘了。有多少人曾想过，当时若是换一条路，自己的人生会有多么大的不同啊？那么林采欣呢，也和你一样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有了这首《十二年》。所以，那么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林采欣《十二年》。 时间又过了十二天， 孩子沉睡的香甜，他又翻出抽屉里的照片，那是唯一的纪念。虽然已过了许多年，声音却悠然在耳边，他桀骜像火焰，说一起去冒险，流浪天边直到永远。啊，他最后选择逃下那火车，至少这是安全的。可现实拉扯，怎么越来越紧了？安全感又消失了。头发的颜色多久没染了？镜中的人谁会爱呢？发根的黑色就像命运的长河，一寸寸把人吞没。时间若倒退十二年，面对同一个少年，与其沦陷，不如随他冒险，亲手把余生改写。 那如果时间可以倒流，那你会重新选择你的生活吗？那如果时间真的能够倒退，回到12年前，回到还是学生的模样的时候呢？面对那个年少，一切真的会有一些改变吗？那我相信呢，一首歌的时间，你应该会有了自己的答案了，是吧？那会因为有些人呢，经过我的身旁，住在我的脑中，在我的心里边钻动。如果可以倒流呢？那我想我还是会卯起来蹉跎。那总要有一首我的歌，大声唱过，再看天地辽阔。 Dirty tissues, trust issues, glasses on the sink, they didn't fix you. Lonely pillows in a stranger's bed, little voices in my head. Sacred keeping, stop the bleeding, lost a little weight because I wasn't eating. All the songs that I can listen to tell the truth. Loving you was young and wild.Free. Loving you was cool and high and sweet. Loving you was sunshine, safe and sound, a steady place to let down my defenses. But loving you had consequences.Hesitation, awkward conversation, running on low expectation. Every siren that I was ignoring, I'm paying for it. Loving you was young and wild and free. Loving you was cool and high and sweet. Loving you was sunshine.But loving you had consequences. No. So no. Hey, no. Loving you was dumb, dark.I'm loving you was sunshine, but then it poured, and I lost so much more than my senses. Cause loving you had consequences.

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清新，阳光明媚，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空气干燥，早晚气温较低，请您注意补水润燥，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4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为了支持首届进口博览会主场外交活动，北京市发廊厂采用铜胎掐丝发廊技艺，制作了名为《三山五园》的发廊壁画。这幅壁画位于进口博览会主会场的过厅，展示北京的传统文化，展现大国形象。相声演员作家徐德亮的百墨百猫百兽展在大观园落幕。近年来，徐德亮用200多种从清代到上世纪80年代的老墨，画了200多种不同姿势的猫，在书画界引起了不小的影响。这次画展就是徐德亮200旧墨画新猫的成果汇报展。360度魅力科隆全景展亮相鸟巢，让更多的人通过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科隆大教堂顶端这个独特的视角来饱览整座城市的魅力与风采。展厅展出一幅俯瞰科隆的巨幅写真，将这座莱茵河畔的大都市以触手可及的方式生动而细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鸟巢南广场展出一周之后，还将继续进行世界巡回展。档案见证改革开放，平谷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展览正在举办，将至少持续2个月的时间。100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在平谷世纪广场展出，从1978年到2018年的变迁，从粮票邮票到平谷人民衣食住行，以及桃李瓜果种植等各方面的变化，都记录在照片当中。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五环来广营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拥堵排队。东北五环五元桥内环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Power Music。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沉默的你 知道你会保护他。复杂的世界和复杂的谎话都无法停止你我的内心表达，会害怕，会挣扎，但没人可以破坏它。没有电，没有线，穿透时间 盛楠的一场梦啊，没错，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一种都市感啊，非常的强烈。没错，夜幕降临呢，下班回家，换上居家服，站在十八楼的阳台上啊，看着窗外霓虹闪烁，车水马龙，心里呢念念一个人，或许呢只有到了晚上，卸下了一身的疲惫，才会去想跟生活无关的事儿吧。成年人呢，做任何事情呢都是需要成本的，包括情绪。超过五分钟呢，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了。所以呢，一首歌的时间，一场梦，梦醒了，然后再若无其事的去生活，这就是王盛楠所带给我们的一种感受了。所以呢，一场梦，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大家都能够有所感悟吧。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对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李荣浩的第五张个人专辑《耳朵》已经正式推出。专辑中收录的一首歌，讲述了李荣浩在成名前组建乐队时候的经历。闷热的排练室，大家一起写歌，自以为会红会火，压不上韵就当作是一种风格。乐团从成立到解散时间很短，但是那些乐在其中的日子已经成了一段珍贵的回忆。歌曲的情绪虽然不重，但是层次鲜明的编曲和叙事方式很容易引发共鸣。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李荣浩乐团。 吉他声女朋友又漂亮又很瘦，肩膀上回到潇洒的对我说， 歌词的时候，几个人一起凑，下不少一道就当作是风波。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的人的一生呢，会遇到2920万人，两个人相爱的几率呢是0.00049啊。那最美的遇见呢，作为现代感情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情感主题歌呢？徐佳莹呢用清澈绵长的嗓音，那深情婉转的描绘出了江生这个人物的乐观和勇敢了，还有对感情的坚韧执着，不退缩，不害怕，积极勇敢的一面。那徐佳莹呢也是用音乐的记录下剧中人物一生最美的遇见了，所以呢听听看吧，来自徐佳莹的《最美的遇见》，掌声请。 最美丽的遇见。 我一直在人潮人海中寻找你熟悉的脸，只想再看你一眼。盛开在荆棘的花，是爱让我勇敢。那纵然经历了无数的坎坷，承受各种的艰难逆境，我们要怀着矛盾和纠结的感情，以及对感情的执着和坚韧，继续的努力去生活。因为每一个活在这些世上的人呢，都会有他不为人知的苦，你说是不是呢？好了，战马能量音乐到了最后一首歌曲了。那今天最后为你安排的是来自矜持的一首歌，叫做是哭着吃饭的人。那无论是独自搬家的年轻女孩，还是奋力拼搏的外卖小哥，我们都活得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每一个哭着吃饭的人都有他说不出的苦吧，所以你是这样子的吗？好了，战马能量音乐在这样一首歌曲当中呢，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节目了。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回忆和满满的思考吧。战马能量音乐，我是琼慧，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吧，拜拜。 你是不是好心情，脸上尽量平静，打开的门早已很冰，可肩头好沉啊，你想到了什么，真没有人知可贵。